当然你也可以继续爱自己，能不能至少别打击我的心，难道真的要 纯真的心， 仍和你盼望幸福的脚

夏天我要去海边，海边有个漂亮高秀美，只打电话不常见面，我好想念， 的梦。

秋。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，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。